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船房里的车声，他提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继续聊戏听戏，今天节目的上半段为您播出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艺术家代表谭元寿、马长礼的珍贵录音。谭元寿是谭富英先生的公子，北京京剧团成立之后担任武生老生演员，一方面陪马谭张球等艺术家演出，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当时的小队，也就是青年队的主演。作为谭派家传的最佳人选，上个世纪80年代他挑起了传承谭派剧目的大梁。当时北京京剧院一团基本保持了老北京京剧团的风格和阵容，他在这个集体当中啊，更是得心应手，像定军山、黑水国、战太平、打金砖等等剧目都可以说是引领潮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谭元寿先生在北京京剧院流派剧目演唱会当中的一段实况录音《空城计》。为了保持这个录音的原貌，让大家感受当年的这个剧场效果，我们还保留了报幕员的介绍。 《空城计》选段，演唱者谭元寿，司鼓谭世强，京胡燕守平，乐琴张达谋。 喊听了，喊家爹听从啊，三分 让您听到的是谭元寿先生演唱的京剧《空城计》片段，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京剧院流派剧目演唱会当中的实况录音，乐队阵容也很强大，谭世强是谭家在京剧音乐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是著名古诗谭世秀的弟弟，燕守平戏迷观众听众非常熟悉，是享有盛誉的著名琴师，乐琴张达谋也是业界很有代表性的名家。下面我们就请您再继续听谭元寿演唱的《空城计·西皮二六》这一段。 高谈空翻来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我也曾差人去大厅大厅的司马你那兵那往西西的你来司马苏某曹才能而来是强帅不破是那在起你连得三成多小心贪而不厌有说我的下臣吃过两菜的楼大家的他 好的到此谈呐、谈谈谈心，诸葛亮不由也提心他来的阳冈美酒，好想你的三句，祈祷时写我该臣子为什么有你不提进退两难，为的是何其我是有情同人两光，我是有无有爱是有无有弊，你不要胡思乱想，我的你来你当他的听我不提 以上您听到的是谭元寿先生演唱的《空城计》片段，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录音，您也能够感受到当时剧场观众这种热烈的气氛。下面要请您听的是马长礼演唱的《玉龙酒馆》片段。马长礼被誉为谭吐马而思书扬，应该说他在传承马派、谭派、杨派的剧目上都有突出的成就，也足见他戏路之宽，艺术头脑之聪颖。可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新时期以后，马长礼挑梁演出了大量马派剧目，成为了马派第二代演员当中成就突出的一位。马长礼先生极为巧妙地将马派声腔和他的嗓音条件结合起来，使之有标志性的韵致。这段玉龙酒馆是剧场实况，当时演出的版本呢，对场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理，马长礼饰演永乐帝，钮容亮饰演闽江，张志斌饰演侍儿。 Thank you. 算法是， 两位 来请吗？ 玉娘， 这儿过的什么会？ 太平会。 何为太平会？ 军马铁道李天禄三两齐马太平路。 哦，有劳了。他们过的乃是太平会。 何为太平会？ 君王有道民安乐，家家齐唱太平歌。君王有道民安乐，家家齐唱太平歌。红心虎母迎驾来，飘去飘主户。 哦，君爷您要喝酒吗？ 可有千金所在？ 哎，里边请讲。哎，来，哎， 您请您请。 哎，君爷您在用些什么酒啊？ 小民宝上。 是，我们这有金盘路、银盘路、史国公状元红。 不好， 哎，这么好的好酒还不好？哎，来，我这牌匾捅出去。哎，我们这有个著名的酒叫玉龙酒。 哦，玉龙酒， 对， 哎，兄弟起来。 是是是。 哎，我说伙计们， 一会 儿。以上您听到的是马长礼、钮荣亮、张志斌演出的京剧《玉龙酒馆》片段。上半时段戏迷乐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接着回来聊戏听戏。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四十年我们奋力追赶，昨天今天岁月流言，舒展千年花卷，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这里是中的距离，从没有离开视线，中